手心里不再流浪。 乌 云中的太阳，浅蓝色的海，我真的真的不想离开。雨后的未来比晴天的美，你是我的爱，有你的不离。 Thank you.

起两心相依的来赴诗句，有时待何有歌待应，有心待相惜，往常相思往常相守，却空留今与地。 北京时间